知该做些什么，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欢心自己也就不再难过。 我们听到的是孙悦演唱的《怎么 happy》，听到这么欢快的歌曲，希望能够赶走一切的不如意，让心情快乐起来。继续来听王菲演唱的老歌《又见炊烟》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陪随我到后面玩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牵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，见到一眼再不慨叹，情义似水逝去，此心扑飞眼，远胜孤单在世间。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，变化转瞬也应见惯，谁愿去

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。少林少林，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，精湛的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威震四方，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丽辉煌，千年的古寺，神秘的地方，嵩山有故，人人都向往，无数的故下之名万古流芳，万古流芳，少林少林少林。 这时段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吧，我是于云，稍后下一时段继续回来听老歌。 如果让我遇见你，而你真的年轻，用最真的心换

着感觉走，这是苏芮演唱的一首歌，由陈志远作曲，陈嘉丽作词，收录在1988年的《台北东京》专辑当中。这首歌轻松洒脱，唱出了年轻人自由追梦的感觉。 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活，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。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来 恋曲1991。 心情的不见面，是你的温柔。

留下来陪我，你是不是春天已过一定要走，真心的花太开，你却要随候鸟飞走，留下来，留下来，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陪我，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，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，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 我心已许是蔡幸娟的老歌，收录在专辑《梅花三弄水云间》当中，是琼瑶的电视剧《水云间》的片尾曲。 又几小桥初见面，柳丝正长，桃花正艳，你我相知情无限，云也淡淡，风圈圈，执手相看两不厌，山也无言，水也无言，万种柔情都传遍，在你眼底，在我眉间。知情无限，云也淡淡，

嗨，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下面我们来听张雨生的老歌《后知后觉》。据说呢，这首歌是张雨生写给他妹妹的，由于妹妹的缘故，他才开始唱歌。他想感谢妹妹，可是妹妹却不在了。 你披星戴月，你不辞冰雪，你穿过山野，来到我的心田，你像远在天边，又似近在眼前，直到宠溺心间，我才后知后觉。 这首《后知后觉》在张雨生去世之后，张惠妹也曾经翻唱过，以此来怀念张雨生。下面继续来听黄绮雯演唱的《一眼爱情》。 就靠住肩头。 如果感觉到温柔，别控制想我。 如果一眼就堕落，那是前世的我。 如果瞬间就寂寞，是因为你温柔。 总是像诗一样隽永，温暖的声音让人心情宁静又美好。在这个冬日的清晨，让我们来听一首李健演唱的《在每个想你的夜里》。 我曾度过寒冷的冬天，有过多少难熬的夜晚，我为自己坚强而骄傲，以为从此以后一往无间。然而自从我遇见了你，发觉自己开始变脆弱，不能忍受短暂的分别，无依无靠，就像是一个孩子。我 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，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。我真的说不出那甜言蜜语，我只想为你歌唱，在每个想你的夜里。是变脆弱，不能忍受短暂的分别，无依无靠，就像是一个孩子。我多想给你看我炙热的心灵，在寂寞的胸膛里燃烧。我真的说不出那甜言和蜜语，我只想为你歌唱，在每个想你的夜里。 有着亲切又甜美的笑容，更有着饱含情感的声音，他的歌曲温暖柔美，多年之后依然没有人能够超越他。今天的千年阙歌结束曲，就来听邓丽君的老歌吧，忘记他。往事如烟，忘记不如释怀，希望这里的经典老歌能够让我们以轻松的心态告别过去，祝福未来。我是云云，明早5点到7点别忘了继续来听老歌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。 忘记他，等于忘掉了一切，等于将风和向抛掉，遗失了自己。忘记他，等于忘尽了欢喜，等于将心灵也锁住。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。